好，翻嚟星期二得到，咁啊，而家第二节啦，咁啊，我哋继续翻头先咧，讲翻即系大陆嗰啲垄断， 系啊，垄断嘅行业啦。 咁老实讲啊，你一个行业垄断咧，你唔会有竞争嘅，唔会有进步。其实大陆咧唔系话冇竞争嘅，我哋曾经讲过咧，我哋节目以前咧都讲过咧。唔係競爭咧，係講緊嗰個叫做咩啊？以前去廣州咧，咁啊有搭嗰啲叫直通，即係唔係直通，係由深圳去到廣州嘅巴士啦。 係 咁啊，初初第一個出嚟係新錦湖。 係 咁啊，後屘又有灰狗巴士，跟住咧整整下咧就有好多好多嗰啲巴士公司出嚟競爭。咁咧。因為以前成日打劫啊，因為行高速公路嘛，又打劫嘛，變咗咧上車就拍錄像，咁啊變咗佢哋嘅競爭咧係一個服務好，同埋鬥安全、鬥準時，又要送埋蒸餾水，咁衍生到咧就係咧中國人如果係良性競爭咧，係其實真係會有進步嘅，係會亦都會造福到市民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冇競爭嘅社會咧，係一定死嘅。而家大陸咧就開始越嚟越去到冇競爭，因為樣樣嘢咧你唔買通官咧就官嚟搞你 啊。唔係最大問題係咁樣啊，尤其習近平上台之後咧。你樣樣任何嘅機構都要姓黨，共產黨話曬事。你一個正常嘅商業活動咧，佢就已經冇咗。嗱，我講個例子，即係咧就周星馳，我真係好佩服嘅演員，即係咧佢有先見之明。我講翻最近幾年啦，啲近五年嘅一個好好笑嘅例子， 係 就係咧就大陸咧就為咗用呢個再生能源同埋環保能源，咁佢哋大力支持咧東北啊。湖北以上啊，即系逢系冷嘅地方咧，因為需要電力，咁佢哋咧就低價就家家户户咧就資助嗰啲所有嘅廠家就發展太陽能，咁啊好多時候咧太陽能電板，你有陣時好似你可以去湖北四川，你一路上去到東北沈陽咧，家家户户咧佢哋屋咧矮嘅，係可能係七八層高啦，全部個頂都係太陽能板嚟嘅。咁佢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呢？因為有啲人唔願意裝，咁佢哋咧就低息貸款，甚至咧半賣半送俾佢哋，咁咧就令到佢哋或者做一個太陽能板咧，大概而家市價咧就7000蚊人民幣度，咁咧就貨你間屋嘅，咁咧尤其咧就熱水器，咁啊吸引你啲人，仲可以分期付款，係免息嘅喎。咁咧我有一個朋友，早一兩年咧我就去探佢，就喺度湖北。赤壁呢個地方去探佢，佢就新屋落伙，興高采烈就請我食飯，咁啊仲請我去咧嚇打邊爐啊，食火鍋啊，舞槍魚，非常開心。咁嗰晚翻到去啱啱好啦，聖誕節啊，我同我拍檔黎生同埋我老婆咧就啱啱好行過，即係個大商場有棵好靚嘅聖誕樹，落緊雪，哇，浪漫到不得了！我老婆好開心，跟住咧就翻到對方嘅屋企，佢招呼我喺度住。咁喺嘅時候咧，我就好開心咁，我就走去沖涼，咁啊開個太陽能，咁但係咧我忘記咗，嗰個親戚亦都冇，即係忘記咗我提我，就係啲太陽能係廢嘅，因為當時落雪，根本上咧冇太陽，太陽能係唔著嘅，要太陽能。電板同埋電源著咧，因為佢哋本身因為有太陽能板，咁佢哋咧就冇裝個電熱水器，所以亦都冇熱水要煲。咁佢冇提我，咁咧 喺呢個時候洗衫， 係啦，除曬衫， 除曬衫， 咁啊卒之領咗嘢，領咗嘢之後咧，跟住佢話俾我聽，咁我話屌，咁即係點啊？佢好簡單嘅就係日頭啦，或者夏天啦，有太陽嘅時候咪有熱水咯。所以我非常佩服呢個周星馳。太陽能電筒係真係而家中國真係發明到，就是、太陽能電熱水器，即係咁樣都得。咁但係我亦都講咗呢樣嘢。 西 嘅個係啊，答問題要揾一支電筒嘅照住太陽能電筒，亦都係咁。但係咧，因為咁樣，家家户户啲廠仔全部做曬太陽能板，咁咧佢哋唯一傾銷咧。就將呢啲太陽能板咧，就全部傾銷去東歐、歐洲嘅地方，平價將佢哋對方打到冚曬，卒之歐盟頂唔住，就全部就收呢個懲罰性關税，就阻止咗中國嘅產能過剩嘅其中一樣太陽能板過去。咁我就係話啦，當一個做生意係唔能夠離開政治嘅，政治。是可以，尤其我哋中國人嘅地方，係好容易可以操控到生意。但係生意 究竟得唔得咧？而家其實大陸咧，為咗唔想個太多工人下崗，佢哋亦都係咁用銀行借錢頂住啲企業，令到企業而家我話俾你仲生存緊。但係佢哋根本上呢啲係完全一無是處。咁我講到呢度啦，亦都講翻最近啦，講做生意，始終個生意節目。而家我亦都有很多人啦，或者睇電視啊，或者有陣時知道啦，網絡紅人，我哋香港有一個好失敗嘅例子，嗰、那個咧就叫做司徒夾帶， 唔可以用網絡兩個字喎，佢話嚇，好嬲啊你， 係啊，咁啊真係冇意思啊，因為我覺得你連網絡都配唔上， 係， 我話咩台灣 點解失敗法咧？ 台灣其實所有做嘢，包括做即係老蕭啦、迷米啦，舉個例子。其實咧，點解咁多人中意做網台，或者喺網上做咁多嘢咧？其實因為咧就變成咗，只要多人睇多 view 就有影響力，即係鹹魚翻身，即係黎明重新建立呢個天王形象，都因為佢 Facebook 現場直播一晚之間135万個 view 係， 咁變成咗咧個個歌功頌德，亦都香港咧而家成為第一女歌手。那個叫做鄭欣宜，一首女神一個禮拜200万個 view， 我想而家近期所有嘅香港歌手都冇人做得到，所以佢肯定咧，雖然肥同我一樣有咁嘅份量，所以佢值得嘅。 佢瘦咗好多啦， 我都瘦咗好多。 你200几磅，你唔可以咁樣講佢噶嘛？ 我都200几磅，所以我哋相得益彰。 你200几磅，佢冇嘛？佢已經瘦咗啦嘛？你咁樣 咁啊係，咁即係我偷佢光啦。 唔係你咁講，人哋好傷心。 咁我偷佢光，咁佢真係而家真係係香港第一女歌手啦，200万個外嘅 view。咁但係呢樣嘢係錢嚟噶，即係老蕭做迷惘。人民超市靠佢網上嘅影響力可以維持到生意，仲喺網上講話曾經希望兩年後上市添。咁希望佢退休之前諗掂人民超市啦。我都恭祝佢咧未來咧啊生意一帆風順。但係而家大陸有一個叫網絡紅人嘅就好多而家讀緊書，佢哋生得靚靚仔仔啊，講嘢咧要有啲水平，對時裝有觸覺嘅，佢哋好興。就係咧，將啲大牌子嘅衫改少少，然後咧就揾人哋做，做咗之後咧就做兩三件樣板，然後佢喺網上嗰度咧就不停咁就行來行去，自己做埋 model。咁咧佢因為佢識講嘢，而且佢打扮得要漂亮啦，著啲靚仔靚女啦。咁佢哋咧做呢啲衫，咁咧就變成咗，因為佢唔係銷售嘅，但係咧佢就介紹，誒呢啲衫點樣質地好，點樣成。當佢儲到一定嘅人嘅時候咧，佢就開始賣，係連淘寶都唔需要，就喺網上，就係佢自己做節目賣。賣嘅時候咧，而家最犀利嗰個網絡紅人啦，佢係包咗兩間製衣廠啊。是嚟做佢嘅衫嘅，因為多支持者，佢而家嘅支持者微博係有400万個，400万個只要有1/10就已經係40000件噶啦。 40万。 4% 40000件。 40000件 已經係一個好大嘅 order， 一間山寨廠絕對有能力嘅。咁同埋佢不停喺度做緊鞋襪，咁咧年收入而家最紅嗰個女仔咧，仲係讀緊書，大學生。咁另外一個男仔30几歲人。參加咗呢個咁嘅形式嘅做，而家佢100万個 view， 佢成日講咗一啲幾比較好笑嘅嘢，咁但吸引到好多嘅所謂廣告商啊，就揾佢咧就屌你咩就耐唔耐咧就喺網上提佢啲產品啊，同埋介紹佢啲產品咧，而家每介紹一個 product 就15000蚊人民幣， 哦， 亦都已經咧超過咗咧我哋一個正常打工仔，而呢個方法咧係而家大陸最流行，連淘寶都唔需要啦，直頭做自家品牌。你哋有時上網喺啲二手網咧或者成咧，我哋亦都睇到嘅，有個牌子就係人哋個牌子就兩個背向嘅 C， 係一個名牌，揦埋20-30万一個袋啊。咁但係而家咧好 hit 嘅就兩個 O。做嘅嘢係完全基本上係一樣，九成相似。 即係抄 Gucci， 係啦， 上咧成啦。 咁但係佢咧，佢嘅顏色款式做得咁上下，亦都比佢多。譬如佢哋啲物懷舊經典款可能得3個色嘅啫，佢哋起碼超過10個色嘅系列。我話俾你聽，網上咧有香港有好多明星啊，亦都喺度曬話，哎呀幾好睇啊，同佢做埋宣傳。譬如好似趙學而啦。啊！有啲好似劉玉翠都有用，咁好似幾個女明星咧都有用。咁喺大陸咧做呢個系列，拉雲係200零蚊個到500零蚊個，仲包埋郵寄嘅。 這個生意已經，我可以告訴你們，是已經是過億的生意來的。現在即使除了他之外，現在台灣也走這條路，變成了只要人紅，我希望我們做星期二得到，我都紅了，有這麼上下 fans， 但我想沒什麼可能，除非我賣肥人衫，但是問題就是我自己做了 model， 希望就有些人支持。所以司徒甲大絕對是一個失敗的人，所以呢長頭組那陣時支持梁振英，跟住而家支持本土派，我屌你老母咩！好，講到呢度為止，交俾阿 Tony。 嗱，咁啊，因為咧上面嗰種生意咧，其實政治咧就離唔開生意嘅，因為咧生意都離唔開政治，尤其是喺大陸。以前即係早幾集阿大 N 有講過啦，大陸啊李克強一同個機械人握手，但係就瘋狂去做機械人。佢嗰度可能淨係握手啊，即係做啲最簡單。即係咧，我哋睇咩啊？睇緊1988年嘅日本風情畫，當時已經有嗰啲同人握手機械人㗎啦。 係冇錯。 三十幾年後嘅今日，而家都仲係大佬，仲係同總理握手嗰啲，而家做緊嗰只機械人。即係老實咁啦。 唔係進步咗㗎啦，因為佢呢次春晚咧，特登喺廣州咧，其中有一幕咧喺廣州拍嘅，就用咗咧幾百個機械人咧喺嗰度做表演嘅，做得好成功。但係咧，亦都令到咧中國人的自我形象建立了，但當然比外國那些，當時有距離 差好遠啦！即係你話機械人，即係你話外國應用機械人同你中國應用機械人咧，差好遠，因為你中國咁多人，你如果再要搞埋機械人，咁呢啲人去邊度揾食啊？去邊度開工啊？係咪？呢個問題咧係冇辦法解決嘅，佢大陸係唔能夠應用呢樣嘢嘅，係捉蟲嘅陣。係咪？同埋你做個機械人嘅品質一定唔會好啦，一定唔會賣到出街啦。到時咪又產能過剩咯，唔環保嘅做埋啲嘢，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嗰啲咩3800啊，嗰只保利協音咪做嗰啲乜嘅太陽能板咯，冇生意嘅，全部你講得啱啊！根本咧就係咧大陸嘅國策為環保全撚部做啲一窩蜂去做呢啲樣嘢， 因為佢有補貼啊嘛。最大問題就是共產黨補貼你，即係你冇輸嘅。係 啊，贏緊嘅，咁變咗咧大陸嘅生意咧，基本上咧好多時一冇國家補貼咧，佢冇得競爭嘅。你點同歐洲競爭啫？佢人哋做嗰啲嘢全部產能用到嘅，就算你講上面即係講嗰個使用率啦，中國人用即係中國用嗰種。叫做原油咧，每一桶原油啊，人哋去到日本咧最高嘅使用率去到80几%，即係嗰個效能啊，係用到嗰桶油嘅80几%，中國係25%。效能啊！你燒嘅嘢，因可能溝咗啲雜油啦， 提煉嗰提煉 即係提煉方法，同埋咧你用到嗰桶油嘅，只能用到25%，你嗰啲樣樣都係嘥嘅。真係㗎，嗱你大陸咧以前咧就佢哋點講咧？佢哋有兩樣嘢咧係中國人一個好大缺點嘅。第一，講足球咧，佢哋當時咧派咗好多人去叫巴西啊，咁啊去派嗰啲少年啊，派嗰啲咩去考察啦，翻嚟考察完之後咧寫咗報告，巴西咧點解成為足球王國咧？因為啲草靚。跟住喺巴西引入好多草皮，薄熙來咧就喺嗰個大連咧就周圍種草，人哋叫薄熙草。當年佢個名字有個花名叫薄熙草，咁啊大連成為咗花園城市。跟住佢話咧，啲草靚咧，啲人咧就自然踢波踢得好噶啦。屌你乜巴西有句叫艾蒙道係賣西瓜嘅，後屘俾人徵召咗個國家隊賣西瓜嘅啫，人哋連鞋都冇錢著嘅。波都冇錢買，淨係將一嚿垃圾捲埋一嚿當波踢，人哋根本就唔係草嘅問題，係人嘅質素問題。呢個中國人第一個錯誤，第二個錯誤，哎屌啱啱醒起第二個想講乜嘢先嗱，因為咧佢哋嗰種誤會咧，佢哋一種即係點講啊，好簡單嗰種低能嘅誤會，以為依樣嘢一做咧就會發達啦，點樣啦？咁啊，頭先講起一個咧，另外一個例子，哎死啦，講口唇邊，我自己一時間醒唔起添。 咁啊，真係冇辦法 講。大飛，你講住先，因為咧，我自己講唔翻個。 因為咧嗱，又簡單啲，好似補充咁啦，即係所以頭先佢講嘅其中一樣啦，即係而家嘅鋼鐵咧，其實大陸係產能過剩。佢咧就而家咧就叫一定要傾銷，咁啊得當 WTO 咧所有嘅條例放屁，咁咧就變成咗咧佢而家就傾銷鋼鐵咧就去美國，咁美國咧就增加即係徵税咧就加266%噶，變咗打斷咗佢。而家佢咧就個歐盟就俾歐盟咧而家英國嗰啲鋼鐵廠咧幾乎咧就要停產咁滯，因為佢哋咧。 就大概平過佢哋嘅真正嘅賣價成本咧三成。咁而家咧，未來咧，歐洲咧或者東歐咧，就成部咧，全部咧就要睇住呢個價錢嚟打。但係因為咧，都係嗰句説話，係中國有補貼。 係啊，你係佢哋補貼。 你補貼到，所以咧唔到你唔係咁樣。咁我哋又要調翻轉。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大陸嘅生意，其實咧亦都影響香港啊。因為香港都係嗰句説話啦，唔到你唔愛國愛港。因為你都知道做生意，共產黨頭先我所講嘅所有傳媒。所有生意，包括我唔知頭先我哋識咪時候有冇講，而家所有嘅四大即係傳媒啊，即係大陸嗰啲網站，而家全民要逼交1% 嘅股份啊，俾共產黨，而變成咗共產黨而家即係落翻落嚟，就控制曬所有嘅傳媒，所以做任何生意咧。你都要投靠黨，變成咗香港咧？點解嗰啲人咧冇風骨、冇廉恥？田北辰啦、啊，你講咗要低 B 咁撚樣，即係有時我真係頂你唔住，你真係唔好話俾我哋讀邊間大學，唔係知等到我一把火燒鳩咗佢添。屌你老味，點可以養到你啲咁嘅學生出嚟做生意人啊？真係笑到你不得了！如果你真係唔識做生意，唔識國際時事嘅，我推薦大家睇一套，我睇咗一套日本漫畫30年啦，科長島耕作，而家由學生島耕作做到會長島耕作，將日本一個東芝企業點樣走向敗亡，成個理念嘅影響，同埋而家最新歐洲同埋日本最新嘅最希望打嘅市場就係農業。用高科技做農業，做一個最高水平，所以而家香港最賣得亦都最賺錢嘅，就唔該去果欄睇下，全部賣緊日本嘅水蜜桃啊！ 哦，係啊，乜都有啊！我上個禮拜我去果欄， 168蚊兩個，因為唔係季節，好難買噶，168蚊過年一個。黃土的蘋果25蚊一個，比較大個香嘅。而家由德國，而家種田啊，係唔使用農地嘅，全部機械，但係全部係用機械做生產嘅菜，但係佢哋係冇農藥，全部係咁樣生產嚟，個最高質素嘅，亦都冇基因改造，所以而家根本上未來嘅發展，唔好講高科技，高科技已經滲入到我哋每一部分，日本。歐洲、紐西蘭，你只係睇塔斯曼尼亞43°C 車釐子過年炒到1000蚊箱啊，大佬呢一個月可以望下食過嘅，肯定舉隻手指出嚟。而家成個世界上嘅趨勢，包括美國開始係要做一啲高水平、高產值嘅農作物，所以大陸。全部都要瓜噶啦，因為你根本上你呢啲嘅科技完全追唔到人。 嗱，依樣嘢咧，阿 Bert 咧，我哋嘅聽眾阿 Bert 咧要聽下啦，因為佢喺上面就搞緊啲農場咧，係叫做冇農藥，不過咧係要用一個好大片嘅農地嘅。咁啊，日本嗰個經驗唔知可唔可以借鑑啦？咁我頭先想講嘅嘢咧，我真係醒唔起，有兩個例子。而家我哋或者補充翻另一個咧，未必係頭先我想講嗰個嘅，就係講補貼。因為咧，大陸咧一到做生意一個補貼咧，係每一個行業佢都有補貼，尤其是出口。咁所以咧，又令到咧大陸嘅。大量的一啲公司咧就係呃出口補貼，就係嗰啲貨車啊、大匪啊，可能有份做啦。就是、一架空車， 我唔做犯法嘢嘅， 你冇做呢啲嘢係嘛？嗱，咁即係一架空車咧，就喺嗰個保税區啊嗰啲地方啊，車車咁轉啊，中港兩邊其實就冇貨嘅，裡面空嘅。不過咧就話咧誒， 有貨嘅。一定有貨的因為海關。不過只不過話做來做去都是呢些譬如好似好簡單啫，成日走私白銀，其實白銀不是走私嘅，成個布吉上高全部都是打金，好似上集講過，全部都是做金嘅，做白銀嘅。佢哋就是要用白銀原箱落翻嚟香港，再進口入去，不停咁走，同一車嘢車都冇落，係有係隔晚就上翻去，重量完全一樣，但係佢就呃呢個退稅。 哦，退稅。 咁啊變成咗咧，而家咧，你話本土派啦，屌你咪成日夾鳩你啊！屌你揾啲知識啦，成日同佢大陸切割，你一話切割就香港啊，超過200萬人係失業啊！屌你老母！所以有陣時聰明啲，自己諗下，你可以喺大香港做廢青，我唔係得罪你啦。屌你老母，你都要望下， 你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離開它？你有冇我哋香港有冇一個強人叫李光耀可以揸得啊？但是當時是馬來西亞要踢走新加坡嘛，是不是啊？ 唔係調翻轉頭嘛，因為中國人咧係好自私嘅，正如咧。他哋嗰個做作風咧，其實同有某啲即係雙簧嗰啲一樣咧，可以盜墓嘅。我以前喺好耐之前咧，客串嗰一集《女王》嘅節目就係咧，中國人咧會去盜墓咧，盜完墓細件嘅精品嘅攞走曬，大件嘅攞唔走就打爛曬。所以你哋荷里活度見到好多佛頭，因為嗰座嘢咧係三米高嘅佛像咧， 冇頭 斬咗頭，唔係啊，淨係斬咗頭落嚟啦，因為個身裝唔到咁多啊。因為你如果連埋個身咧，佢根本冇辦法運走，所以淨係斬個頭落嚟。所以全個荷里活度做賣古董嘅，淨賣頭。點解咧？因為呢個行規嚟噶嘛，你只能夠斬個佛頭落嚟嘅，佢身唔會帶走嘅，身就打爛佢咯。所以盜墓亦都一樣嘅，帶唔走嘅就全部毀滅。咁當然咧，你見到即係點講啊？我想講翻嘅例子就係咧。新加坡當年是被馬來西亞踢走，所以現在馬來西亞都沒辦法做一些事，因為當年是你不要他嘛。但是中國不同嘛，香港他從來沒有踢走你，到時如果你其實是會做一件事，他是寧願毀滅你都不會比你好過的。中國是一種性格，寧願大家攬住一起累鬥累，我都不會比你一個人好過的。所以呢，如果你說即政治現實就是呢，如果你說想搞即怎麼說分離呢，老實說我都覺得香港是有其實有足夠條件可以獨立的。問題就是呢，是中國政府或者中國人呢，是那種仇恨心理呢，他是會毀滅你香港都不會比你好過的。即係依個係政治現實嚟嘅， 同埋我覺得要等中港係一種脱離關係咧，係要再等若干年後。 你唔起 冇得冇， 其實唔好等嘅，因為咧你兩邊嘅關係太黏。 因為我話俾你聽，唔好講我哋嘅地緣政治，我哋唔講生意千絲萬縷。你而家香港嘅金融上市公司 全部做大陸的， 全部都做大陸嘅，有六成係大陸。根本上大陸資金落嚟香港借殼上市， 唔係股市都係㗎。 股市我唔講樓啦，樓係大陸叫剛性需求啦。我都係要買層樓住嘅，投資係香港人，唔俾大陸炒家落嚟頂住。但係股票係冇可能啊！你而家嘅成日都講金融，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我哋淨係得一個行業揾錢嘅啫，就係服務業，就係金融業。但係呢個金融業基本上有八成係服務大陸人㗎。他才跟你產生到台步，他雖然是撲街冚家產，但是這個扣死了你，你怎樣可以拒絕他呢？ 你沒辦法沒生意做， 即是現在你甚至你 即 是 你恆指成分股，恆指成分股裡面超過一半是那些國企那麼控制，所以恆指一直升不到，原因就是那些國企呢，啲人話：恆指好平啊 ，P/E 嘅歷史性真低。問題你冇將個成分搞清楚嘛？以前全部都得匯豐啊、港燈呢啲嘢，十倍 P/E 梗係要低啦。而家你將啲內銀股拉埋落去，但係內銀股全部假帳嚟噶嘛？佢哋嘅 P/E 三倍、四倍係假噶嘛？所以你撇除咗嗰個叫做嗰啲國企之後咧，你嗰啲恆指嘅 P/E 係唔平噶。所以當時23,000點就話冇得跌，係會繼續跌落去嘅。當然而家你話佢高又得，低又得啦，視乎有冇莊家炒。同埋個勢就唔就啫，但係因為香港即係坦白講，香港大一個咁細嘅地方咧，係過度依賴大陸咧，你冇辦法唔咩嘅，即係你冇辦法咧係獨立生存，呢個真嘅。 我講一講啦，即係我舉例咧，即係我講個現實，運輸業香港啊四大行業啊，即係物流業第一，基本上香港冇廠，所有嘅廠，如果你話我搬大陸激銷就係你走去越南走去成，咁你香港根本上冇價值。今日成個物流運輸超級一號、亞洲一號，冇大陸貨嚟，運輸業中港司機瓜咗，香港 local 嘅本地運輸冇咗。而家香港最平嘅你屋企用嘅用品，全部根本上就唔該上廣州一德路、南太路睇下，全部都係嗰度落嚟嘅。你用緊屋企最平嘅嘢。佢冇 make in Japan 啫，因為呢啲唔需要。但係咧，你哋用緊嘅全部都係，包括你買任何花樽，你而家買扎花翻去大陸嘅，咪翻屋企嘅，全部你可以睇下。朝頭早唔該六點鐘，你去花去睇下，全部大陸車落嚟，所有嘅花乜嘢送玫瑰情人節唔好送花啦。屌你老母，基本上有八成都係嘅，你俾唔俾錢？屌你八成都係大陸落嚟嘅。呢啲行業即時打柴，你話第二度引入嘅仲係咪做得到呢？因為你價錢唔夠競爭，你話同佢分割區隔啊，甚至陳文呢啲咁撚戇鳩嘅，屌你老母城邦輪食蕉啦，點樣區隔啊？好啦，米水嗰啲我哋有本事， 超級市場，我哋食外國嘅， 食泰國米。 但係你個行業，你係用呢個行業令到香港生存嘅一個運輸業，啱唔啱？你而家金融業唔好話佢上嚟啦，你啲人買賣股票啦，啊影響嗰陣時，會計師而家最主要最賺錢嘅行業，全部都係幫大陸出嚟上市背書。咁你問你啦，佢唔嚟，你有冇辦法第二個人嚟啊？未有嘅時候，呢、這個會計師行業所有嘅律師寫呢個咩啊？阿 Johnny 做緊啦，寫嗰啲叫做招股書啊，各樣嘢全部呢啲行業息息相關。全部我問你啦，一區隔呢啲行業，你用乜嘢行業去頂替？我唔講你其他乜嘢旅遊業啊，旅遊業可以頂替嘅，因為可以揾揀高質嘅遊客。 係啊， 係 啊。 但係你而家你做緊嗰啲係根本上就係兩地。而家支持緊，我唔當呢啲 多。97年已經有啦，已經 係97年之前就已經重心化咗，你超過20萬人啦。 唔係問題發生咧，嗱點解而家即係興起冒起嘅本土派咧？主要佢哋咧就係抗拒大陸遊客咧嚟香港，譬如話周街即係 大小便啦、 啊，大小便啊、喧哗啊咁嘈啊，咁亦都唔係全部都係咁，即係當然有啲特別衰嘅啦，係咪？咁老實講啊，有時人咧係一竹篙打一船人，所有大陸都係壞人啦，全部都係人渣嚟嘅。 我今天看過一個啲本土派的 share 咪咯，啊沈陽啊，而家咧經濟唔好，爆破了咁啊啲人冇嘢做，就朝頭早咧就攬個牌個心口度就揾雜工，你揾我啦，佢咪出咗個咁嘅嘢咯。你啲大陸人有錢落到嚟香港意氣風發，你而家啲蝗蟲啊爆破啦，屌你抵你死噶，你成世都抵你死，全個國家你都抵死噶。我話你係咪人嚟噶？ 都唔 係。如果你係咁樣講。 佢我諗佢哋入香港人出去喺唔係啊台香港有兩個女仔喺台灣殺咗人，喂你香港人傳咧冇撲街啊嚟殺人嘅原來，即係一樣啫嘛，人哋都 嗰啲佢哋冇乜點 樣咁講啫嘛，係咪？ 佢哋冇應該係冇乜點樣翻大陸打滾過，佢哋唔會意識到呢一班人根本就唔係你口中講嗰班衰人嚟， 唔 係根本完全 佢由頭就係佢哋係食物鏈最低最能夠最係即係好似你哋而家呢一班咁啊，係食物鏈最低嗰班啊，屌你又俾人欺負緊啊，你而家你反抗啊，你而家你嘲笑緊俾你更加。弱智嗰班咋？ 係啊，一樣啫嘛，唔係即係點用翻嗰句啫嘛。有香港移民喺加拿大殺咗人，咁如果加拿大啲白人就係話：，喂，照翻嚟逃傑，香港全部都係殺人犯嚟㗎，一撚樣啫嘛。 即係等於黃宗文以前屌你老尾爭人幾千萬走撚咗佬，屌你老尾衰衰咁，而家走翻嚟，稍微有啲錢啫，睇唔起人啊！我納税揾幾多錢啊？屌你老尾，我納税一年啊40萬啊！你咪呢啲人咯。你哋所認同嗰個人咪咁嘅人咯，所以你哋都係咁嘅人咯。人係有落難嘅，每一個地方都有。我唔係一定係大中華交，我而家我都係支持本土優先，但係你哋要分清楚，生意就係生意，國家感情你可以提外，但係你冇辦法將呢兩樣嘢分開咗嘅。你接到呢度，等陣間再翻嚟。